大家好，你好，大家好，你好，没有坏掉，这是跟大家问好，我是雨木，这是一篇观察，哎，观察什么？观察生活的点点滴滴，梦幻屋，跟房子有关系，最想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这是一则观察，所以有一定程度的改变。那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有一次参加婚宴，一桩喜事牵起两家人，也让我们四个彼此失联多年的老朋友重逢。幸好我们之中没有人需要高唱《同桌的你》或者是婚礼的祝福，好，气氛还蛮融洽的。四个人痛快的。的大吃大喝的，也交换近况，或许是意犹未尽。我们另外约了时间，好，打算好好的叙叙旧。约定的那一天啊，虽然天气不太好，天公不作美，飘着细雨，但是没有人失约，四个都到了。起初呢，有点担心，不知道该聊什么好，因为这么多年没见了嘛。那么就是志华，他先开始聊到房子，好多人好多年没有见面了，那大家都有一些经历嘛，所以遭遇遇过事情，很显然大家对房子都有相当的心得，所以谈话就变得比较热络热络，与其说是在聊大家住什么样的房子，或者说是大家心里面期盼住什么样的房子。风水最重要，志华他是这么认为的，风水是房子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志华他认为哦，就是厅就应该是厅，厅是厅，堂是堂，哦，这里是哪里，那里是哪里，哪一个房间是哪个房间，怎么样的格局，这个是最要紧的。好，那这边是吃饭的地方，开门不可以，开门不见灶，开门就是不可以看到厨房。这边是卧室，床头不能够，头顶上有横梁，好，这些。那个启德就另外一个朋友，启德就吐槽他说，大房子才可以这样子有风水的格局啊，小公寓哪可以，人都不够住啊。那志华是觉得那也不冲突啊，空间有限的话，就是注意摆放的方式，也可以用一些开运的小物啊，让屋子风生水起。启德他们家东西比较多，那每次都说家里东西不能再多了，不可以再增加，但是东西还是不断的长出来。所以哦，他认为无论住什么样的房子哦，只要搞定这个物品收纳，等于就是已经住在梦幻屋里面。所以他认为哦，这是收纳是最重要的。家里面有一些转角啊，一些机灵空间啊，用适合的橱柜啊、层架啊去收纳，不仅空间感变大，东西也不会零零散散的。那我就问他说，机关这么多，你不会因此找不到东西吗？他说一开始的确会想不起来东西收到哪里去了，不过住习惯也就没问题啊，而且家里会看起来很清爽，心情也会比较好。那轮到我说，我说我自己会拥有好心情的梦幻屋，梦幻绝对是空气流通良好的房子，尤其是预厕、哦、浴室厕所、洗手间的通风，不只是要有排风扇，如果有一个小窗户可以通风会更好。我比较在意通风，否则的话就是比较潮湿了，毛巾也会有霉味，生活会比较麻烦。另外我也是蛮偏好浴室除了有干湿分离，最好预测也可以分离。 也就是浴室跟厕所可以分开。那他们就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我有住过这样的房子，一开始很不习惯，就是会跑去浴室，但是没有办法上厕所啊，原来厕所在另外一间，就是去浴室会找不到马桶。但后来发现其实有朋友来访的时候就不太需要去浴室收拾那些私人物品，那就是会直接去洗手间，我觉得这样也蛮不错的。但是最要紧的是通风，房子通风。那剩下四个人阿炳还没有讲，他是我们四个人里面境界最高的一个，会期待他发表一些独到的观点，带给我们不意外的意外，因为他总是会说一些境界很高的。他说阿炳认为梦幻屋啊是人最重要，不管是住什么房子，只要人对了，什么都对了。这个大概懂他的意思了。启德就跟他说，除了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嘛，人和人最重要，还有没有别的？阿炳就不假思索，想都没有想，脱口就说：“这还要问吗？”当然是贷款已经缴完的房子最梦幻了。那喜欢这篇观察的读者朋友，可以到我的网站阅读。这篇文章也有其他对于生活的观察，谢谢。